凌晨十二点，而家由邓清伦报告新闻。大埔吐露港公路晚上有四架车碰撞，警方一度封闭近绿茵山庄嘅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嘅中线同快线。第一批内地冰鲜鸡一共3300多只已经运抵本港，接受检疫后，最快喺今日傍晚市面出售。食环署检查过运冻鸡车嘅卫生情况，抽验咗15只鸡，又提醒市民购买冰鲜鸡嘅时候要留意包装上有冇通过内地检疫嘅镭射标签。多间银行嘅代表会见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反映对基本法23条立法嘅忧虑。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较早时透露，业界主要担心会影响资讯流通同新闻自由，以及咨询文件字眼不够清晰，令业界可能触犯法例。他又说，超过10间外资银行向他表达过忧虑，希望政府可以用白纸草案清楚界定条例内容。财政司长梁锦松表示，政府知道资讯自由对市场正常运作的重要性，外资可以放心。随住明年中起签发智能身份证，保安局预计在2024年4月，旅客和车辆可以凭智能身份证自助检查过关。保安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指出，自助检查系统实施之后，可以大幅增加处理过境流量，减省轮候时间，开设自查通道可以减省217个职位，每年节省经常开支9300多万。香港雇主联合会发表声明，支持公务员薪酬政策及制度的改革建议，并促请政府重速落实有关建议。公务员薪酬政策及制度检讨专责小组建议政府立即进行薪酬水平调查，以及检讨薪酬架构及员工的评核制度，以便将薪酬和表现挂钩引入公务员体制内。一节的外围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8902点，上升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493点，上升14点；英国富指数报4173点，上升3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就系报10197点，比本港恒指收市嘅时候系跌咗8点噶。天气方面，天文台话一道广阔嘅云带昨日覆盖住华南地区。本港方面，昨日多云同有几阵雨，日间市区嘅气温徘徊喺22度左右。由于受到一股潮湿嘅偏东气流影响，本港昨日嘅能见度亦较低，预料该股偏东气流会喺今日逐渐缓和。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到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中期天色较为明朗，现在的温度是22度，相对湿度93%。继续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首先是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都是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着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小至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8公里；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今晚又有夜妈妈与夜爸爸的黑色星期一啦，咁记住留喺呢一度 FM 94.8至96.9 Radio 2啦。 世界上的儿童拥有什么共同的权利？ 无论在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或者残障上， 都有不受到歧视的权利， 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在一切与儿童有关的事情上， 儿童的利益 都得到优先考虑， 得到聆听和尊重。 这些儿童权利都包括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面。儿童不是成人的附属品，悉心聆听和尊重是爱他们的表现。 一二三四五六七，做保险这行见多客就得。 以前或者是的，现在多客见都未必得 啊。那你有没有计啊？ 参加保险业技能提升计划，他们的课程很实用的，好像保险实务守则、最新的汽车商业及人寿保险条例之类的，部分学费是由政府津贴的，识多了答到客的问题，保单都签多几份。 我想报名啊。 即刻打电话来2836-1234，或者到网址 www.info.gov.hk/emb 看看啦。 清谈一点钟，经典重温。 富豪的愿望，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副主席郭炳刚。 楼市的调整期咧，同个经济调整咧系息息相关。香港的调整期仲有一段路要行。如果政府是想帮人买楼，最实际、最快的就是用而家所谓的借钱俾佢呢个方法。 清谈一点钟，张少容主持。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 12:08开始今晚的夜妈妈夜爸爸， 一线奇遇， 大家好， 大家好。咁啊，嗱，即系最近咧，睇嗰啲即系啲电视啦吓，嗰啲 Discovery 啊，嗰啲 National Geographic 嗰啲啦，好多嘢睇啊。最近 系 嗱呢一排咧就狂播嗰啲登陆月球嗰啲啦，即系无论系咩 mission， 阿波罗又好 ，Challenger 又好，点都好，就狂播。咁啊， 即系 NASA 版本 啊，有一个咧，我啊好想睇，就系、是、咧，究竟人类系唔系由一个人开始？即系 散出去 散落去嘅咧，即系我哋嘅祖先系咪其实系一个人嚟嘅咧？咁佢就即系将会 诶，唔系播咗啦咩？ 呢个月啊嘛， 咦，我睇过嘅 系咩？ 你睇过啦已经， 你咪睇 BTV 啊？ 唔系、啊，你继续讲，你继续讲。唔系讲即系佢追溯两种嘅猿人啊嘛。 即系我嗰、那个广告咪而家嗰个 promo 嗰片段系呢对系我阿妈对眼。呢個係我老豆嘅笑容， 啊、好似係啊，我都睇過呢個 promo 啊， 係啦係啦， 我都睇過呢個 promo 喎， 係啦，咪就係講即係會係研究下究竟係咪我哋人類係咪即係由一個人開始啊嘛，即係 the greatest journey 啊嘛，即係佢要 travel 咗要旅行幾遠行幾遠先至可以。有咁多人啊，或者去到边度去生产啊咁样。 但一个人散咗咁多人，我就真係有啲怀疑啦。 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推断，有好多人，即係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相信者啦，即係人类系点样嚟，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嘅。 咁啊，自己有睇啦， 自己有睇啦。同埋我又去 HMV 嗰度睇嗰啲，即係有啲咩 documentary 好睇咧。 我哋咁， 我见到只史蒂芬霍金嘅咧，好想买，差490几蚊。好贵， 系讲咩噶？ 系讲宇宙同埋时间嘅、 哦，即系时间 咁、我想问下你 睇嗰、那个， 睇下你点样睇，我先至 出。DVD 系咪 BBC 嗰、那个 ？BBC 出嗰个嚟嘅应该。 BBC 有冇留意系咪 BBC 嘅？ 但系史蒂芬霍金。我谂史蒂芬史蒂芬霍金，佢近排出嘅应该我就唔知啦。即系以前佢最早期嗰啲， 佢会唔会我就惊点解唔买咗咧？因为我惊佢讲嗰啲系太过好 formula 嗰啲咧， 好理论嘅， 理论嘅正我睇唔明，听唔明佢讲咩系咯。 不过唔会嘅，佢嗰啲 theory 系最中意用简单而去 系佢嗰度后边就写住啦，好 down to earth， 简单直接。 咁佢解释咗俾你听，所以400几蚊 都系，唉，都系忍一忍。 哦，即系你想觉得佢应该啲就買啦， 因為而家係如果即係大家即係想多啲唔同嘅知識咧，有而家好多 documentary 出現，真係又實在太多人類 星球、 動物咧都有。 嘢 documentary 你有興趣嘅就有一睇，所以而家資訊係好勁。 不過我記得雲海咧就講過喺十月嘅時候，係咪日本會有一對太空咩發射？ 嗰、個你講緊上月球嗰單 嘢，係咯係幾時？ 嗰個已經俾人取代咗啦。 嗱係啊， 整歐洲嗰啲太空總署 咧，歐洲嘅太空總署咧喺2003年，即係呢幾個月啦，佢講緊呢幾個月，佢哋已經整咗個即係最大嘅歐洲嘅望遠鏡咧，佢、哋已經話咗會 spot 睇究竟六次嘅即係阿波羅登陸月球嗰幾號。結留低嗰啲旗啦、太空車啦、發射器啦，係咪仲係喺嗰度？如果睇到咧，佢哋就會公布；睇唔到都會公布。咁、但係呢幾個月嘅事啫，好快嘅、 其實嗰啲太空船啊、啲旗啊擺咗喺月球上面咧，會唔會有啲咩侵蝕嘅？會唔會有啲咩 污染？冇嘅，冇空氣啊嘛， 因為又冇空氣，又冇即係又冇風，又冇水，咁、你冇可能有侵蝕嘅嘢，應該保持 應該係原封不動嘅。 冇錯。 咁我睇嗰啲佢咪影翻地球嗰啲相嘅，你咪見到大氣層嗰日你個 NASA 嘅片段都有大氣層。我喺度谂咧，大气层几夸张啊！好似一个真系保护罩， 保护罩。 又话而家个臭氧层又细咗，细咗个窿，又细咗四分一咯。 即系缩翻咗， 又 正常咗咯。 系咯， 系咯。 即系好多嘢都系你谂下，好似一个好似我哋人体咁噶嘛。我哋呢一件衫，你戒穿咗佢，佢自己会自己补翻噶嘛。即 系 嗰、那个，即系嗰、那个臭氧层都系，系嘛？ 其實咧，佢而家臭氧層點解話所謂細咗咧？就而家有啲人就歸功於呢啲環 保人士，啦、 就話阻止咗好多個大氣排放啊，即係嗰啲二氧化碳排放等等。咁、但係如果我諗 NASA 都有嗰張相係咪？有個細咗個臭氧層嗰幅相咧，最新嗰幅咧，其實睇落咧，其實我覺得好怪嘅， 有個奇怪，係一隻 UFO 嚟 嘅，係真嘅。因為咧，佢而家最新嗰張 NASA 嗰張臭氧層嗰幅相 用 Photoshop 改過嘅， 係以前一個好大嘅窿嘅咁樣嘅，而家咧就縮細咗。之后咧，但系佢话咧缩细咗，但系两个，两、个之后咧， 即系变咗孖胎， 孖胎，但系缩细咗，变咗两个细过以前嘅。但系咧，你睇落去咧，就好似两只嗰啲所谓外星人嗰只眼咧、就摆喺嗰个地球嘅上边。你睇落去就一个头、两个眼咁嘅， 每一样嘢， 每一样嘢佢楞到嘅， 咪真系太似啦。 我谂你谂得太多啊， 病啦系嘛， 有啲病啊。因为云海哥俾咗饼带我，我啲话话俾 即系临尾嗰个， 我啲话话俾大家听， 系 我唔可以背叛大家。嗰日其实原来嗰、那个 真系讲啊， 真系唔好讲住真系。 嗰啲嘢饭后宵夜嚟喎，唔单止 系啊，哇，多谢 得嘅， 系咪讲得嘅？我讲噶咯喎， 系讲啦， 多谢云海。多謝雲海真係，咁我翻到屋企咧，咁啊擺咁樣，大家如果嗰晚嚟咗S1 嗰度咧，就會見到最尾嗰段甜品啦，即係 NASA 嘅 footage 啦，就係有啲 UFO 咁樣有導彈射咁樣 飛過。 啊，嗰晚佢真係佢嘅人咧，佢如果佢玩嗰啲咩嗰啲叫十三張啊，係嘛？嗰啲咩百家樂嗰啲咧，即係 poker 嗰啲咧。佢個樣係面不改容嘅，即係就算佢嗰啲牌係點樣衰，佢啲面不改容，賭神嚟嘅佢係。 即就算佢揸住嗰啲係桃花筍啊，佢都唔會。 佢完全個樣你 read 唔到，你唔會知道佢嗰牌牌係十三幺。 可能佢以為佢係蛇仔嘅啫。 佢係真係唔知，因為點解我翻到去我就一批餅帶，我就呢、這個景象咧就喺我腦海出現。哇！呢、這個人直情係哇掩飾得好勁。如果佢唔做間諜咧，我諗唔到佢做可以做啲乜嘢。 唔係你要咁一定正聽點解？ 點解咧？就因為咧，當日我哋睇完之後，我哋睇完 S1 個 NASA 之後八分鐘嘅，咁嗰日又要翳嗰啲大佬，即係又 overtime， 佢又唔早啲講，又即係對唔住人，又要得罪曬啲工作人員啊！趕住大佬真係唔好，個車走咗啊！收尾佢哋自己搬啊， 咁大鑊啊！ 係啊，咁我哋曬曬冧啦。咁啊之後咧。 即係連住嘅嗰段片， 連住嗰段片，原來仲有一段片嘅。咁佢咧就啱啱喺嗰段 NASA 嘅片之後咧，佢自己 pause 咗佢，有我諗有十秒鐘。佢就喺嗰十秒鐘嗰度咧，就叫佢熄機。好啦，完曬，熄機一撳 stop， 佢冇講嘅，但係佢係撳咗 stop。如果佢唔撳 stop 咧，有得俾佢 play 落咧，大家就會睇到另外一段 footage。但係大家嚟嗰陣時咧， 睇唔到啦。 係，根本就連佢個樣都睇唔穿，原來後面仲有一段片。 咩嚟嘅啫？ 其實原來係 freeze 咗十幾秒嘅嗰度。 我就唔知真定假啦，但係咧我一睇嘅時候咧就係、 解翻外星人啦。 係外星人，但係佢嘅手上邊咧 係 有啲係有啲。 激死嗰日嚟嗰啲人 有啲 laser 嘅弹下嘅光，好似咧有一班人系同紧呢一个外星人做紧一个 interview 咁样，但系就讲嗰啲唔知咩，唔明啊，冇声噶， 唔系 系得啲咁样嘅，系得咁嘅啫。 一阵间我话俾你听， 成段片系咁样。 一阵间话俾你听背景。 咁点解嗰段片咁劲咧？原来就系阿云海唔知系咩途径咧得到咧嗰、那个喺以前曾经喺 Area 51做过嘢，短暂时间做过嘢嘅人就挞咗呢条片出嚟，就卖咗俾人哋，就唔知佢喺边度攞到，咁就佢得咗一段仔就施舍俾我，我就即刻 施舍俾佢送俾 送俾我，我真系多谢佢。但系佢原来啊，我打俾佢，我云海哇，原来跟住佢自己话，其实之后咧有一个人咧出咗嚟同我。我冇喎呢边，但系梗系冇咧，我冇得出嚟啊嘛！哇，好病啊呢、這个，佢直情佢自己系个今日睇真啲嚟嘅，佢分五十几次嚟俾你睇嘅，好病。 梗系啦，佢谂住同你做朋友做一世咁啊，咁快俾咁多嘢你睇。 哇，做你老婆真系 要你消化， 啲爱啲爱慢慢今日俾一督啊！下年再俾多一滴， 所以七十岁都唔俾饱饭食就系呢啲啊！ 七十岁就系恩爱， 唔系咁解。 哇，你真系～ 得 好彩我系了解你啫，如果唔系我系诅咒你噶。 唔系咁，我要解释下个 band 带嘅，因为点解个 band 即系只有即系最近睇过嗰段咧，其实咧系真系有一个背景故事嘅，一间先讲。 好啊，咁我哋未讲花地马之前，讲讲呢个背景先。 歌名叫做《英雄》啊， 佢系阿王菲。 好啦，好心急啦，究竟 吓，呢个呃晒大家嘅嘢 吓，喺后边睇到个名带， 你真系狼披羊皮。 唔系，咁我要计算究竟嗱，如果真系 披住羊皮嘅狼。 其实佢都喺度，其实佢喺度谂，你哋大家全场都唔知道我知嘅嘢，你哋唔知道后面有嘢咧，即系佢中意 enjoy 呢一种咯， 傻仔 系啦，佢中意 啦，唔系，我系披住佢羊皮嘅猫啫。唔系咁咧，即系嗰饼带系由点嚟嘅咧？嗰饼带就系嗰阵时有个嘅系叫做即系化名嚟嘅，因为其实冇人知道佢真名，化名咧叫 Victor 嘅人咧。咁佢就話自己其實喺 Area 51即係嗰個即係秘密基地裏面呢，就曾經短暫做過嘢，短暫。但佢話咗自己唔可以長時間，即係唔可以公開講佢究竟做咗幾耐，入面做咗咩 pose， 因為佢話佢如果講咗出嚟呢，其實佢就會即係 俾人哋追 俾人 L 㗎啦。咁於是乎呢，佢就佢又陰差陽錯地去咗其中一間 Area 51裏面一間實驗室嘅房嘅，當時佢就見到原來呢當時有餅帶就係得咗嗰陣時有個所謂傳聞中羅斯威爾嗰單嘢咧，咁咪話降落即係撞落咗之後咧，有個其中一個嘅外星人係冇死噶嘛。 係啊， 嗰陣時我記得你問過我啦 ，EBE 啊嘛， 係啦 ，EBE， 咁佢真係個編號就叫 EBE 1嘅。咁但係如果佢既然編咧 EBE 1咧， 即係會有 two three four。 係啊，其實係嘅。咁但係傳說中我只得 EBE 1嘅啫 ，two three four 去咗邊冇人知。咁呢個咧就去咗 Area 51咧，就俾人做一個 interview 嘅。咁嗰陣時嘅 interview 係點咧？即係真實個嗰個 interview 係即係唔係嗰邊帶裏面啦，即係嗰邊帶唔知真定假噶嘛。嗰個真實個講法就係話當時呢個外星人，即係嗰個所謂大眼嘅外星人啦，都係同傳統我哋諗嗰個大頭大眼嘅外星人，就坐喺間房裏面，咁四邊係牆啦，後面有個玻璃咁隔住，有啲人睇住佢啦。咁又要校號好黑，因為嗰個外星人原來好怕光線，因為太大光線咧就會影響佢隻眼同埋佢個人嘅咁樣。咁當時原來咧，佢嗰餅帶咧就原來攞出嚟嘅時候咧，佢係有聲有畫面嘅，即係佢係即係訪問嗰個外星人嗰個過程裏面。咁而呢個 Victor 咧就去賣俾洛杉磯一個嘅電影公司嘅時候咧，或者製作電影公司啦咁樣嘅時候咧，就將個聲咧都 cut 咗嘅。咁佢話佢點解要？ 點解會咁？ 嗱，呢啲就係 fish 嘅地方啦。 佢話 cut 咗， 點解會 cut 咗咧？如果唔係你賣餅帶俾佢，你唔會 cut 聲啊嘛。嗰啲聲先值錢啊嘛。 佢話因為如果講即係播緊，因為嗰啲訪問同埋啲人物喺度，因為嗰個外星人嘅後邊，即係個鏡頭後邊附近咧，係有啲重要人物喺度㗎。即係話你如果讀出嚟嘅時候，問嘅問題嘅時候咧，係認得嗰啲人佢把聲就會大鑊㗎啦。即係佢哋會其實都出事。咁 呢個我覺得唔成理由。 係咯。 呢個佢自己講版本啦。 咁夠原汁原味啊，大佬！ 如果我賣俾佢咧，如果我攞餅帶，我肯定咩都冇使。 原汁， 你點會使啫？ 唔係，佢唔係使，佢得嗰陣時將 佢再 得 啊！即係佢仲有一餅， 佢仲有一種，仲有一餅 original 嘅。咁嗰個咧就係最原裝個餅咧，就喺佢自己手嘅。佢得咗個冇聲嘅版本俾佢。咁佢見到個外星人，其實好似係冇講嘢噶嘛，即係喺度喐下喐下個頭 咁樣。其實佢手就有啲 laser， 手咧。其實咧就傳説中就係一個 crystal 啦，水晶啦，但睇落咧就 好真咯，個外星人 好真㗎，好真㗎。但係收尾有班人嚟搶走佢，有班醫學員人員嗰啲咧，即係戴曬口罩嗰啲咧嚟拎走佢嘅時候，我就覺得咁假嘅呢度，初初係真㗎，但係佢拎走佢咁假嘅， 唔係講翻成個背景先啦。咁之後咧，佢嗰陣時點解要咁樣去做咧？就係原來佢係唔會用佢自己把口去講嘢嘅。佢就係點咧？原來佢喺如果個畫面嘅左手邊其實坐咗個人嘅，但係因為黑啦，所以你睇唔到個樣。 翻譯啊？ 冇錯啦，就係翻。點樣翻譯咧？原來佢唔係真係用翻譯嘅，而佢前邊咧即係個鏡頭。隔離即係影唔到嗰度咧，就有個 mark 低佢講啲咩，同埋訪問佢即係 佢講咩語言啊？講英文啊？ 佢又唔係翻譯嘅，點咧？原來嗰個外星人就用一個腦電波，就將佢想答嘅嘢同埋佢想講嘅嘢咧，就傳送俾隔離嗰個人 ，email 咗俾隔離嗰個腦， 係啦， 佢個 hard disk 係啦， 用翻你嘅語言講翻 出嚟，咁樣嚟傳送，等你唔會有一個翻譯上嘅問題，咁樣去傳嘅。咁於是乎成個過程咧，就係佢問完佢。嗰個外星人用嗰個腦電波， 好寒㗎！你睇不過都幾寒嘅。 係咪任何人坐喺佢隔離，佢都可以俾啲腦電波信息？ 佢嘅意思係即係如果呢餅帶係你半夜三更熄曬燈去睇咧， 我就係啦， 都幾驚咯。 我兩點幾翻到去，三點鐘開始。 我冇諗住你咁夜睇啊嘛。 跟住我一睇，我想打俾你㗎啦。哇！幫我三點九啦，唔好啦。 唔係咁之後咧，佢一路做緊嘅時候咧，一路問緊嘅時候咧，其實一路都對立緊嘅。去到一路見到過咗。 播即成名，但應該係仲有之前仲有嘅。咁、佢 你就冇得俾我？ 唔係咁播到兩分幾鐘嗰陣時咧，咁佢突然間咧就出現其實一個嗰、那個外星人一個可能係病態嘅情況，即其實佢嗰陣時已經係喐喐下喐喐下嗰下， 係啊係啊係，好抽筋咁， 係有抽筋咁樣係病態咧，同埋個口係嘔緊一啲嘢出嚟嘅。咁就想個頭係跌低準備跌嘅，咁嗰陣時其實咧係嗰啲 interview 嘅人 工作、 就叫嗰啲醫務人員衝入嚟、就叫佢抹嘴，同埋叫佢裝下佢究竟可以點樣做，咁就一路去想搶救佢， 都唔識嘅咯啲人， 其實係唔識點樣搶救噶啦，真係。 其實係啊，所以嗰、文件版本裏面咧就話最啱咧，其實真係最啱咧佢喺個房裏面搶救唔到啦，搬咗個外星人出去佢哋嘅實驗室度再搶救咧都唔得，最啱咧係死咗嘅。 嗱，首先我覺得即係嗱一頂咁嘅帶咧。点会即系我即管试下猜测啦， 即系俾嗰个 点会无端端会摆台面嘅啫？ 唔系佢带咁机密嘅，即系我相信可能佢嗰柄带系喺其中一个 lab 或者可能系一柄一个机得紧嗰阵时，佢揿咗出嚟攞咗。 即系如果我系美国政府咧，我肯定呢一单嘢最多可能十个人知 道。嗯，啱。 即系唔会，你低级啲都反而都冇可能会知道，除非系 LFD 揾最高嗰几个人知之外，佢哋亲眼见过，我谂冇人亲眼见过。即係如果佢哋真係要高度機密，喂，因為人嘅口會講啊嘛， 冇錯冇錯， 你真係會講，你翻到去同我老婆，哇，今日我見到外星人啊，大佬，咁我老婆同我喺邊度講，周圍就各知㗎啦， 啱啱啱，所以真正嘅秘密係唔會話呢啲係秘密㗎嘛，真正嘅秘密係冇人會知㗎嘛， 真正秘密根本就係秘密，係 冇錯冇錯啱，咁所以即係你懷疑佢冇人攞得出嚟， 係啦。 亦都有可能嘅。 同埋佢揼嘅時候，或者佢攞餅帶嘅時候，咁大個實驗室一定有閉路電視啦。 同埋我相信佢係 Area 51做，我相信佢係 Area 51，但我唔相信佢攞你餅帶，因為咧佢去 sell 俾嗰個洛杉磯嗰啲人嘅時候咧、人哋要信你餅帶，你一定要喺嗰度做，佢先會信你啦。 嗯， 咁你喺嗰度做，咁如果我想發啲橫財或者係即係呃一筆錢嘅撇嘅，咁、我都可以話我整咗餅帶啦，我喺 Area 51做噶，我喺度偷噶，賣俾你啦，咁先賣到錢噶嘛、如果你話你喺中文大學讀書嘅，我而家有餅 UFO 帶咁嚇， 賣都有機會，可能讀下書嘅啫，見到咧 嚇，即係但係如果你話你 Area 51做咧，你係你有個證或者點樣咧？嗰、那個可信程度係高好多， 我明白。但係咧，你頭先話冇乜理由，就算喺入邊做，佢都未俾人攞入到去啲實驗室攞到嗰啲帶咧。嗱、我又咁諗嘅嚇，你俾我嘗試去用另一個角度去分析呢件事咧，即係咧。 你以一個火星嘅角度 去睇，係唔係？雖然咧，人類咧，尤其是美國咧，雖然佢嘅保安系統係非常之嚴密啊，雖然嚇我咁講啊，但係咧，某個程度上咧，有時佢保安程度到好到咧，係有啲天真嘅，有時嚇。天真到即係有時可能佢覺得我哋已經保安好嚴密嘅啦，所以有啲門咧可能唔需要上鎖、或者有啲 alarm 就係唔需要響咁等等嘅，因為 你已經入過去， 係啦，唔係唔會講得出呢啲番薯 話。我俾個 example 啦，呢個 example 我驚嗱咁樣嘅 example 係真事嚟嘅，我要揾一個 example 就係咧，我曾經去呢、這個加州嘅列根呢、這個 library， 佢 library 唔係真係叫做圖書館啊，即係列根嘅檔案館啊，即係列根自己俾錢起嗰個咧。即係呢個Simi Valley 嗰個咧，咁啊全部將列根政府咁多年嚟佢做嘅嘢咧，佢收嘅禮物咧，佢所有嘅檔案嘅嘢咧，全部喺嗰個列根館裏面有嘅。咁佢有個 part 咧就係展場嘅，即係啲遊客可以參觀嘅咁樣。咁有一 part 咧就係佢後面全部係佢個 office 嚟嘅，即係列根而家請，即係仲有請人嘅，佢就係全班人係幫佢處理翻以前啲 file 嘅檔案啦、卡嘢啊。咁啊，佢同南西嗰啲嘅嘢咁樣。咁嗰次咧，我真係話俾你聽，我都覺得真係即係保安係極度唔嚴密嘅。 你偷咗？ 我冇偷嘢，我冇偷嘢，冇偷嘢，我冇偷嘢，你唔好亂屈我。咁我就係入到去嘅時候參觀下，我就行下行下， 八卦咁樣， 八卦咁樣，啱啱去廁所咯，咁樣去行下咧，咁我就直接話推咗佢一個嘅檔，即係行政部嗰個門咧入咗去，咁我就咦入咗去嘅，點解入到去又冇人理我喎？咁我繼續行嘅。咁喺佢個行政部裏面繼續行嘅時候，好多工作人員都係做緊嘢嘅嚇。咁嗰日我衰嘅，嗰日我著個西裝，你諗下我都平時都冇乜機會著。 如果香港再拍007嗰啲，應該請你拍，你應該係主角。 你諗下我好少著西裝，嗰日著咗西裝，有啲因為之前有啲事做咗。 係咯，咪參觀就著西裝。 咪之前因為有啲事，咁我著西裝好少嘅。咁入到去一路行嗰陣時咧，竟然你知唔知裏邊啲工作人員？ 人同你敬禮 啊！唔係，佢竟然係同我打招呼嘅 ，hi。 即系当咗我系职员噶啦， 原来你系卧底， 卧底， 你就派嚟香港就想索好多料，所以佢哋就识你。 我系香港人嚟嘅， 系啦，咪就系卧底嘅帮。如果你系西人，咁你就唔会做到咁多嘢啦。 唔系啦，咁啊，竟然行晒成 office 都冇人理我。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心谂， 咁你有冇掀开啲嘢睇过？ 我冇，点敢掀开啲人呢啲嘢睇啫？ 你似啊嘛，但系 唔系嘅，我唔会嘅， 唔会掀开嘅。 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其中一个 case 咧，证明其实美国政府虽然好多部门咧系好实， 因为点解咧？你系入咗去里面啊嘛， 系啊， 佢嘅 secure 系外围啊嘛，你入唔到去根本。如果佢唔想你入去， 我系就咁入咗去。 咁你点出翻嚟啊？ 冇就咁出翻嚟，我用埋入边诶边个，我用埋佢入边嗰个职员厕所， 系癫嘅佢。 咁证明咧，其实都有咁嘅可能性。 吓，不过你个样系善良，都我都话咯，睇你个样系睇唔出你系咁噶，有咁多嘢收埋咗。 点样啊？ 你个样系冇痕迹噶，睇唔出你嘅喜怒哀乐，即系唔知道你究竟仲有冇嘢喺后边、前边或者你根本就冇，根本就冇。 究竟系咪一个人嚟？ 系咯，你系咪癫 嘅？越讲越恐怖 的。你其实真系好恐怖啊，大佬，你真系好恐怖噶。真系 唔系咁，所以点解我话咧？佢有机会偷到个冰带，因为个冰带系录影带嚟嘅 ，video 嚟嘅。咁其实拍嗰阵时嗰个 Area 51拍嗰只 Alien 嗰阵时咧，咁嗰用嗰个咧，其实系用菲林拍嘅。 哦， 因为佢哋嗰阵时要 guarantee， 因为你用 video 咧，仲可以用 digital 嘅问题啊嘛。所以喺 Area 51里边访问嗰啲所谓嘅灵异嘢咧，或者嗰啲 Alien 嘅嘢咧，系全部用菲林嘅，即系佢唔可以俾人哋 challenge 呢啲系假嘢。 嗯， 咁所以佢拍嗰阵时系用菲林。但佢 double 嘅 double security 其實佢影菲林之餘咧，喺右手邊其實嗰邊大家都見到嘅，右手邊仲有一個 DV 咧係影住嘅。 嗯， 咁嗰個咧就係 video， 咁而佢呢一個咧就係、是、其實係 dub 咗嗰個菲林嗰個片嘅 video 嚟嘅。於是乎呢個所謂嘅 Victor 咧，其實攞咧就攞咗呢個 dub 咗 video 嘅版本嗰個出嚟嘅。 哦， 咁但係呢個係咪真嘅？當然都冇人肯定。 嗯。 咁呢個如果係真咧，就係 EBE 一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唔知邊個喺度做啲古靈精怪嘢啦。 呢個樣係幾靚噶， 咁你 尖面， 咁你點得到嘅？ 哦，唔係呢啲美國嘅嘢啫， 係嘛？佢亂搭嘅，喺心機旁邊嘅人正中耳朵係雪亮啊！佢亂搭頭先就，哦呢啲唔知邊度得到嘅嘢。 係咯，你咁就亂搭，因為點樣攞翻嚟要得先啦？咁啊，你美國啲隨身帶部機要 根本就亂搭， 我又唔會隨身帶部機要得大。 冇錯啦， 我又 所以佢係嗰啲可能佢突然間喺個衫袋拎出嚟嘅一个影相机仔，插插插插插喺人哋嗰啲公司，插插插插插，佢系007嚟嘅，佢系007嚟嘅。好，咁我哋一首歌之后咧，今晚正式进入我哋嘅话题啊， 播歌啦。 今晚咧，我哋将会讲咧《巴地玛的预言》嘅，咁啊有三个预言。 Right out the window, now the truth shines through. I could have loved you. Now I know what a terrible mistake I made. Now I know this feeling's still around. Now I know just what a selfish little fool I've been. Now I know for sure this love will never go.There must have been a way that I could have loved you more. Now I know there must have been a day when I could have loved you more. Times I let you down with the behavior of a typical clown. Selfish through and through, I told more than a few sophisticated lies. Not a grain of truth, but you could see right through. I could have loved you. Now I know what a terrible mistake I made.Now I know this feeling's still around. Now I know just what a selfish little fool I've been. Now I know for sure this love will never go. Hey, there must have been a way that I could have loved you. must have been a day when I could have loved you more. Now I know there must have been a way that I could have loved you more. Now I know there must have been a day when I could have loved you more. Now I know what a terrible mistake I made. Now I know this feeling still around. Now I know just what a selfish little fool I've been. Now I know for sure this love will never go. Hey, there must have been a way that I could have loved you more. Now I know there must have been a day when now I know there must have been a way that I could have loved you more. Now I know there must have been a day when I could have loved you more. Now I know, now I know there must have been a way. Lighthouse Family 啊，歌名叫做 I Could Have Loved You。 星期日 好啦，开始今晚咧，即系真真正正进入我哋嘅话题啦。 系 好，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将会讲呢个花地玛嘅预言。 系 咁啊，即系其实系记载咗喺呢个1917年啦，嗰、 嗯、 个诶，即系圣母显灵咁喺花地玛呢个地方，同咗三个细路仔， 系啦， 就讲嗰啲秘密。 系 咁啊，头嗰两个咧，已经有啲即系教宗嗰度已经系即系 confirm 咗喎。有啲。有幾個係嘛？ 唔 係， 即 係佢嘅助手係嘛？即係 second man。 唔係，我依家詳細慢慢講究竟佢啲預言點樣，邊啲係 confirm 咗，邊啲冇 confirm 咁。但係咧，我想問翻你哋兩個咧，你信唔信呢個預言嘅咧？ 我其實 Nostradamus 嗰啲咧，即係諾查丹馬斯嗰啲，我有啲信嘅，因為有啲真係好準確。 即係你相信有預言呢樣嘢？ 其實我相信有預言。 我相信。 點解相信有預言咧？係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我有幾相信係 back to the future 嗰個理論嘅。即係啲外星人咧，可能係我哋其實自己嘅地球人，嗯、但係我哋嘅地球其實已經去到 翻 好遠㗎啦。咁喺譬如喺3692年嗰個年咧，佢哋就發射啲火箭翻 back to the future 嚟翻2002年咁樣咁、樣睇。咁嗰個人可能就係嗰啲預言，因為已經發生咗啦嘛。啲、人成日都話整定嘅呢一世，即係整點樣整定啫？係咪先？ 但係整定。咪好宿命論咯， 即 係 啲人 成日 都話整定，有啲歷史係改變唔到啊。即係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咁係真係發生咗啊嘛。咁佢有啲嘢改變，就算預言咗都改變唔到噶嘛。 係，冇錯冇錯。唔係，或者 因為如果改變咗，可能佢哋嗰個年代又唔同咗，可能佢哋又冇咁。 係咯，即係可能佢哋又變咗嘅咯。所以如果咁話，咪即係其實世界早有安排 喎。係啦，我冥冥中自有安排。 好似人哋好似人嘅命運咁樣咯，啲命理咁幫你睇相啊，幫你講批命啊，即係嗰啲。 都係啲佢由星嗰度計出嚟嘅嘢嚟㗎。 係咪即係冇得改變世界？ 咁又唔係冇得改變， 即係 冇 得改變。 大事好難會即係有得改變。即係譬如嗰陣時教宗咪俾人十幾年前、19年前 係冇錯， 咪俾人哋行刺過嘅、暗殺過嘅。佢自己都話佢相信。嗰、那個預言啊，係曾經花地瑪嗰個預言係預言過佢會俾人槍殺。 嗱、一間要講呢單 case 嘅，係啊，咁咪或者我將成個花地瑪嘅事件講一次先，因為點解今日要講花地瑪咧？其實都幾奇怪，因為我記得嗰陣時 奇怪， 係因為 顯靈 點解幾年前你記得啦，即係喺冇大冇細嘅時代咧，都講過花地瑪嗰件事啦。咁、但係哇，我覺得我哋嗰陣時真係先知先覺啦。 嗯， 嗰陣時三四年前講完咧，其實 你讚我哋啊， 係啊，讚你哋啊。咁啊，後來就2000年開始就好多人再重提花地瑪嘅預言啦、因為佢哋發現有好多新嘅嘢啦，同埋梵蒂岡亦都好高調開始講花地瑪預言啦。 咁去到今年咧，其實都好多人繼續研究花地瑪語言嘅，尤其是今年啊，因為點解？咁而我亦都好得意地今，尤其是做咗你夜媽媽語言媽媽之類，經常收到 email。 夜媽媽語夜爸爸，你咁樣講，你 survey 衰曬，大佬。 夜媽媽 係語夜爸爸。 掂咗， 掂咗，啱啊！呢个系正确， 系啦。咁之后咧，咁佢嗰阵时嘅，唔系即系做呢个节目之后咧，竟然系好多时候收到啲 email 咧，就话想我讲翻花地埋语言。咁我就觉得好奇，点解而家啲人会对翻呢样有兴趣咧？咁样，咁但系我又觉得好嘅。咁因为而家都系一个差唔多，我哋而家经历紧一个几大时代嘅时间啦。因为我哋差唔多，如果我哋七八十年代出世嘅人咧，其实每几年就一宗大件事嘅，即系以前嘅世代系唔会嘅，以前几百年先一宗大事， 即系世界上嘅大事。 系啊，世界上嘅大事，即系由我哋可能即系由八十年代石油危机到八九民运，到九十年代所有嘅苏联瓦解等等，去到二零零零年度过到九一一，即系全部系大事嚟嘅，冇一件细事嘅。咁點解我哋會經歷即見證到咁多呢？其實呢幾，因為我相信呢幾十年應該係好關鍵嘅，即係我都相信呢樣。咁所以我哋不如我就將從頭開始講翻成個當 日 嘛， 係究竟即係1917年嘅時候，翻埋呢三個細路仔係點樣去到嗰個山窿裏邊，係見到聖母咧？ 係啦。咁其實係嗰陣時1911嘅嗰陣時咧，其實已經就打緊世界大戰啦，第一次嘅世界大戰啦，即係全世界即係第一次全個地球都 involve 咗戰爭嘅第一次，歷史上第一次。咁嗰陣時嘅1917年咧，雖然話嗰陣時呢個預言嘅神蹟係嗰一年發生啦，但其實有個背景故事咧就好少人知嘅。但呢三個細路哥咧，其實就唔係1917年咧第一次見到神蹟嘅，而係佢點咧？原來佢哋三個細路哥咧，即係講緊葡萄牙喺即係歐洲嘅葡萄牙呢個國家，佢喺1916年咧，即係早一年嘅秋天春天咧，其實呢三個細路哥係放緊牧羊嘅時候咧，佢哋係突然間見到一個天使，即係佢哋係。后来讲 呢一个系唔系外星人呢？ 有人咁演绎 系啦，就真 系有人咁演绎嘅。 当时系你记住，当时系冇摄影机，冇相机， 有相机，有相机， 有 相 机， 有相机，有相机，有相机， 冇嗰啲，即系佢啲声唔会有啦，佢唔会影到啦，系嘛？ 相机影过噶， 相机影过， 影过噶，系影过一啲嗰阵时翻嚟嘛，但我逐步讲。咁嗰陣時，佢哋見到個天使先嘅，個天使就同佢哋講：，喂，你哋咧需要多啲嘅祈禱，同埋咧你哋需要多啲嘅念一啲嘅，因為佢哋全部天主教徒係玫瑰經，要念呢樣嘢。因為佢話咧，將來嚟緊啲日子咧，你哋三個細路哥咧，可能要孭起一啲嘅 責任 係啦，要去到，但呢個責任可能係影響幾大嘅咁樣講。咁當然嗰三個細路哥，因為佢本身嗰三個細路哥背景都係信天主教，同埋佢哋好虔誠嗰啲嚟嘅都係，咁。一個是十二歲，一個十一歲，一個八歲咁樣，但做一年即係減翻一年啦咁樣。咁嗰陣時佢哋聽完都覺得，咁冇所謂，因為我哋都係信呢樣嘢，同埋都信上帝、信天主、信聖母等等，信天使，咁就冇懷疑嘅。咁啊，直到一年後嘅1917年嘅5月13日，5月13日係一個當時嚟講好重大嘅日子。咁佢就去到一個喺花地瑪附近一個嘅，其實係一個棵橡樹嗰度啊，附近嘅地方咧，就突然間出現咗一個。佢哋其實後來先形容佢係聖母㗎，即係佢哋形容一個女士出現咗嘅。但係女士出現之前咧，係突然間有啲閃光咁樣出現咗，就突然間個女士咧就企咗喺嗰個橡樹附近嗰個空中咁樣，就同嗰三個細路哥講嘢，佢話：你哋唔好驚，因為咧我其實嚟咧係俾一啲嘅信息你哋嘅。咁而嗰、那個即係後來因為其中一個 Lucia 咧，一個好重要嘅人物， 即係而家仲未過身， 未過身， 仲 喺度，仲喺度，依然喺葡萄牙嘅花地瑪。 佢話咗以後都唔會 講嘢 啊！但係呢件事有嘢有事情， 陣間再講， 陣間再講，因為佢就快講翻嘢，所以我而家覺得我哋而家經歷大時代， 要快啲講係啦， 我哋會經歷大時代， 快啲講翻呢個花地瑪語言。 花地瑪語言。咁就當時呢個老師人寫翻出嚟嘅，佢形容咗當時呢個女士咧，就係、是、成身係白色嘅衫啦，咁啊個頭咧好似有少少光環咁樣嘅，即係佢形容係一個，即係佢形容出嚟係咁樣啦，即係唔係實際喺啲見到啲乜嘢，光環咁嘅嘢。咁嗰個女士同佢哋講話，其實你哋可能需要一啲嘅勇氣同埋一啲嘅責任。 哇！你話佢點解要揾佢而家再生嗰個係咪最細嗰、那個？ 唔係，佢最大一個， 最大一個， 最大 一 個。 你諗下，你諗下佢十二歲聖母就係顯靈。如果你係真事啦，實在係真事嚟講咧，十二歲點解要話俾一個十二歲嘅人聽？因為佢可以生存好多年，話都俾 你講得啱。 如果佢當時話俾一個大人聽，個大人廿年之後可能已經係咪先？即係而且十二歲已經係開始 懂性啦，會記得嘢啦嘛。如果你話俾佢四歲嘅聽，亦都 太細， 亦都太細。 所以你諗下，而家呢個聖路斯亞咧，係今時今日佢95歲嚇，仲未死㗎嚇，仲喺葡萄牙。即係你頭先你呢個 point 講得幾好啊！即係可能佢真係俾想係一個長時間嘅人知道呢件事。咁當時佢就聖母就同你講：我你願唔願意即係剔起呢個責任，即係負擔呢個責任，去講一啲嘅信息俾你聽，亦都係。我即係嗰個聖母咁樣講啦，佢就話我每個月由五月開始，我每個月嘅13號咧，我都會同你哋三個係同呢個地方顯現。咁而顯現嘅時候咧，我會每一次顯現咧，會講一啲關於未來嘅事情俾你聽。咁你哋咧就要完全係將佢手有個秘密嘅，但係到適當嘅時候咧，你就會要講出嚟咁。咁每一次佢講呢樣嘢。咁嗰個三個細路哥開頭聽完，開頭驚嘅，咁但係開頭即係聽聽下，既然係幫到一啲嘅人嘅，同埋佢啲講明個天，即係所謂嘅顯靈嘅人啦。因為後來佢認為聖母啦。咁啊，聖母顯靈嘅時候就同你講話，如果你要去即係肯負呢個責任嘅時候咧，你就要付上一啲嘅付出代價。但係佢冇講到個代價係乜嘢嘅，開頭冇講嚇。佢你就要去即係肯唔肯接受呢樣嘢啦。咁個三個細路哥覺得係咪即係需要到佢哋三個咧？問翻佢哋，佢係如果你哋肯幫忙嘅話咧，其實你可以拯救世界嘅。 嗯， 即係你諗下，真係幾奇怪，揾三個細路哥去做呢樣嘢。 拯救世界呢個責任唔係講少， 唔 係 講少嘅， 都要從小培養咯，要 係啊。即係同埋佢哋嗰時佢12歲啫喎，你同佢講呢啲嘢，你諗下佢嚇？我12歲同我講呢個， 唔係 呢個足球， 所以佢唔會喺香港嘅， 所以唔會同我講咯。 佢淨可能啲細路話後面超人啊咁嘅就可能只係，咁所以喺葡萄牙咯。 我唔會話呢個臨尾個唔係卡通嚟嘅喎，真嘅喎， 摸下先， 可能都會信，可能都會信嘅。 唔会嘅，可能到时话你变啲钱俾我啦，咁噶啦。 变个足球俾你， 变个足球啫，我唔会要钱嘅，最多个5號火车头。 咪所以咁惨咯。咁嗰阵时就显然，咁佢哋三个细路都话 OK 冇问题。咁嗰个圣母就同我哋讲，但系咧，你哋应承咗一样嘢先，就系你哋而家呢，我今日显现俾你听，同埋你所讲嘅说话咧，你暂时唔好同任何人讲住。我会话俾你听几时讲噶啦，咁样。咁5月13號嗰日咧就。顯靈就完咗咁樣，個聖母就消失咗，飛走咗咁樣嘅。咁即係你後人，即係後來有啲 New Age 嘅人就會形容呢個係咪外星人咧咁樣，即係另一個派系咁形容啦嚇。咁呢三個細路哥就各自翻咗屋企啦。咁其中其實 Lucia 係最大嘅，而佢即係另外嗰兩個一個男仔一個女仔咧，其實係佢表弟呢、這個表弟表妹嚟嘅。咁又翻各自翻咗佢屋企咁樣。咁佢個表弟同表妹咧就唔係好冇生性， 唔係好守得。 会守得秘密，一翻到去咧就同咗佢阿妈讲，话喂我头先见到有圣母显灵啊，同我讲咗呢啲咁嘅嘢，咁佢阿妈当然就唔信啦、 啊， 完全唔信，即刻仲要系即系打咗佢一巴系啦，就话点解你作为 讲 教徒你讲大话，作埋啲咁无聊嘅故事咁样，咁当然佢爸爸后来再听啦，个爸爸咧就觉得你突然间话佢唔信又唔得，突然间你打佢又唔得，于是乎佢咧就。捉住佢两个仔女咧，就去见当地嘅牧师神父应该咁讲啦吓，因为信天主教，咁就同你讲，喂，你个细路咁样讲，咁就叫两个细路，你讲翻俾个牧师神父听啦，你头先你见过啲乜嘢咧？即系佢哋觉得，如果呢两个细路够胆喺个神父度讲翻呢番话， 咁就 有可能 信性 系啦， 但系佢哋冇讲晒， 讲一啲，咁佢就讲，就同啲即系嗰两个细路哥咧，就同个神父讲翻佢见过一啲咁嘅情况。咁我爸爸就覺得，咦喂，你有冇搞錯啊？即係 真係夠膽講、啊， 夠膽講、啊，同埋講個版本都係同頭先講個版本一樣喎、啊，咁樣。咁於是乎咧，大鑊啦，因為咧，竟然即係呢、這個呢，你知咧，你歐洲啲農村咧，或者啲鄉下地方，你啲消息傳得好快嘅。咁於是乎嗰啲神父同埋當地啲村民咧，就知道咗呢幾個細路哥就自稱就見過聖母，同埋聖母同我哋講嗰啲嘢。但是當時整個村的人呢都覺得呢幾個細路哥咧係講大話，同埋覺得佢哋係 一定啦，正常啦、 啊，係啦，同埋咧喺嗰一個月嚟咧，即係5月13號至到6月13號期間咧，所有村民見到呢三個細路都笑嘅，即係話：，誒、哎、呢三個見到聖母， 癲嘅， 喺度笑佢， 係啊，正常噶啦， 係啦，全部笑佢，全部啲都當呢三個細路哥講大話，但呢三個細路哥。由嗰個月成個月對親任何人問佢人，同埋佢就算對父母都好咧，佢都堅持我哋冇講大話，我哋真係見到咁嘅嘢嘅。 咁冇辦法啦，你哋笑都冇辦法啦。即係如果作為一個細路哥嚟講，其實佢哋都幾 慘㗎， 幾慘㗎，係 啊。 但係勇氣可嘉咯。 咁細個你已經話佢講大話，但係佢冇講。 有冇細朋友俾人杯葛啦？ 你諗下，你諗下細路仔呢啲最緊要㗎嘛？你話佢講大話，佢冇嗰時就真係好慘。 三個都俾人 屈死啊！真 係。咁之後咧，去到6月13日，咁嗰陣時咧，咁佢哋去到 6月13日， 係啦，嗯，即係過咗一個月啦，6月13日啦，去到嗰個所謂嘅地方啦，即係嗰個同一個橡樹嘅地方啦，咁啊真係咧，嗰個聖母咧再次出現咗， 但係佢哋冇叫其他人去嘅，即係三個人， 唔係因為佢哋其他人完全 唔信 嘅，同埋佢都冇講到俾村民聽嗰個聖母是再嚟嘅，冇講嘅，即係又係講報事實，不過唔係事實嘅全部。 好有性格喎， 好有性格噶。咁咧之後咧，嗰個聖母亦都降落咗嚟啦。之後同佢又講翻一啲佢哋預言緊未來嘅事。 佢唔會寫低佢嘅，其實 後來聖女斯人係寫低咗嘅。 哦，但係佢一路都係靠記憶噶。 唔係，其實去到後來好早期已經寫低咗噶啦。一陣間慢慢再講翻個故事背景，同埋聖女斯人呢今年其實變化好大，所以我都好驚我哋呢幾年真係有嘢會變嘅。 哎呀， 好驚！咁咧，嗰陣時去到6月13日咧，咁聖母再次顯靈啦，就再同我哋講話，其實咧，你哋會接受啲可能更加大嘅即係挑戰， 嗯， 好多人會繼續會更加唔相信你，同埋可能會 challenge 你嘅，你哋呢班人嘅，咁你哋會唔會繼續係啦？會唔會承受呢個責任咧？你哋一定會將來有啲嘢要做咁樣。咁佢三個細路哥都覺得。如果真係為咗人類嘅話咧，佢哋都做。但係咧，我覺得佢哋幾醒嘅，即係嗰個聖女斯咧就問咗嗰個聖母一句，佢話得，但係你可唔可以俾一個sign我一個先 象徵 嘅咧，一個先兆 啊，先兆 就係可唔可以你做一個神跡出嚟咧， 令到大家信我， 令到大家 好醒啊， 係啦，真係好醒。咁個聖母反而要諗一諗，個聖母話得，但係咧唔會係呢幾個月，佢話我會喺10月13日，我會做一個神跡。俾大家睇，到時啲人會知道你冇講大話。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協議啊！即係但係你諗下，一個12歲嘅細路哥可以識諗呢啲， 所以佢咪揀佢咯。 我都覺得係， 係咯， 即係醒嘅佢係。咁佢應承咗，咁 OK， 所以佢三個細路哥話 OK 得，所以我哋都應承你，我哋會即係負我哋嘅責任去做一啲嘅信息嘅人咁樣。咁去到呢件事之後咧，咁佢再翻去咧，當然咧佢再同屋企人講翻話，其實我哋真係再見到聖母第二次出現，我哋之前嗰次唔係幻覺，我哋唔係你講嗰啲即係精神分裂啊嗰啲咁樣。咁之後咧，嗰啲父母就覺得唔信，完全都唔信，甚至今次更加嚴重，即係覺得哇呢班細路真係越玩越過分，即係你一次又話見到聖母，第二次又話見到聖母，仲話點樣再顯靈咗呢樣嗰樣咁樣。咁就唔信，咁呢次咧就聖母就話俾佢哋講咧，其實嚟緊一啲月份咧，其實佢都再會出現嘅，即係個細路哥成日同啲屋企人講，同埋同啲村民講話，其實真會再出現嘅咁樣。咁個佢哋屋企人就覺得唔係啊嘛，咁樣 到時帶我去啦， 係 都會咁講啊。但係咧啲消息就傳咗去當地嗰啲嘅政府部門啦。咁當地嘅教區同埋一啲嘅警方咧，就覺得呢幾個細路哥喺度謠言惑眾。 嗯， 咁覺得呢幾個細路哥係唔得嘅，於是乎咧。就一路就準備，原來咧即政府部門嗰啲人咧就準備咧 拉佢哋啊， 準備咁原來咧佢又部署咗一個計咁樣嘅，咁因為佢哋知道咧呢、這個細路哥咧就會呢三個細路哥會7月13日咧再去同一個地方再去見聖母， 就僕佢， 真係就僕佢，就喺佢哋出門口嗰刻啦，將呢三個細路哥捉咗，困咗喺監牢，即係仲要同佢哋講，我而家困住你哋三個喺監牢。聖母又點同你顯靈啊？ 嗯， 即其實係特登、 特登試佢， 係啦。咁啊捉咗啦，咁三個細路哥，哇！真係大佬，你諗下，12歲、11歲同埋8歲，啲人捉咗去坐監喎。咁佢父母又冇阻止，即係我諗佢父母都唔信佢嘅啦。咁當然啦，即係佢喺個監獄裏面，聖母當然冇出，即係冇顯靈啦嚇，咁冇出現喺監獄度啦咁樣。咁個三個細路哥亦都覺得，喺監獄度係去唔到同一個地方，係冇辦法見到聖母啦咁樣。咁後來過咗呢一日咧，咁大家都覺得，呢個人真係玩㗎啦，都係大話嚟㗎啦，放佢走啦咁樣。就過咗幾日咧，其實就七月嘅13日之後幾日咧，就係、是、呢三個細路哥放羊嘅期間咧，咁聖母係竟然喺個路中出現，就同佢講，咦你哋好似冇嚟到喎。就同佢三個細路哥 玩嘢喎，你失約喎。 咁嗰個細路哥解釋翻成件事俾佢聽。咁聖母當然話，其實佢都知啦。 係咯，點會唔知啫？聖母 唔係我諗，其實 冇嚟到，冇見到嘛。 係啦，即係可能佢係想睇下個細路哥點答嘅啫。咁佢又話：你唔好理啦，你下次 都有啲人性嘅性格。 當然，當然啦。咁於是咧，佢叫佢哋話：不如咁啦，你哋8月13日照樣去翻嗰個地方。8月13日，我覺得啲人唔會再捉你噶啦。因為已經捉過你一次，佢哋認為嗰個係大話啦嘛，所以唔會再理你噶啦。 咁樣好奇到咗係8月13日，咁咧嗰陣時其實咧已經係有一班嘅開始覺得呢幾個細路哥係講真話嘅一啲信徒咧，即係葡萄牙裏邊啦，就覺得咦唔係喎，呢幾個細路哥冇理由即係連續幾個月 咁堅持， 係啦，咁堅持，仲要坐過監，佢都咁堅持，咁其實引咗一批幾百嘅信徒咧，其實喺8月13日咧就去到同一個地方。咁就去想見聖母嘅，咁而啲三個細路哥亦都去同一個地方咧，就去等。咁嗰陣時聖母亦都出現咗，係俾啲三個細路哥睇嘅。但係喺個報道裏面就寫翻出嚟故事裏面咧，就話嗰幾百嘅信徒其實就見唔到嘢嘅。佢哋見唔到嘢。咁只有嗰三個細路哥咧就見到個聖母出現，即係可能佢真係俾部分嘅人見到嘅啫。咁樣嘅情況。咁當然咧，亦都有可即係有啲人會覺得，且我都見唔到嘢，咁係咪即係 講大話？ 講大話咧咁樣。咁但係亦都啲消息再傳出去咧，同埋8月13日嗰日咧，個聖母亦都同佢講咗一番好長好長嘅説話啦，講咗好多以前嘅即係嘅故事啊，即係一啲佢所謂嘅預言啦，係啦個預言。咁啊，聖母亦都同佢講，即係我諗佢分批每一次講啦，即係好似每一個月講一次 咁啦。 咁唔係，我怕佢哋唔記得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個聖母都係咁諗噶嘛，咁於是乎咧，佢就話：嗱，你9月13日再嚟翻呢個地方，我會再講多最後嘅預言，即其實就係而家所講嘅第三個預言。 翻嚟話第三個預言， 即之前講咗第一、第二咁樣啦。咁到第三個預言，其實去到9月13日咧，已經其實有幾千人咧，就都去咗個當地嘅地方，因為佢哋覺得越嚟越多人相信呢幾個細路哥冇理由無端端講大話。 就算上次有幾百人睇唔到都好，佢哋都信。 係啦，冇錯。咁去到嘅時候咧，咁個三個細路哥就將所有嘅預言聽曬啦，所有佢哋記得嘅預言講，即係聖母講翻所有嘅預言出嚟，係關於未來嘅世界嘅。咁之後咧，就去到我見到點解嗰度繼續嘟啫， 嗰度嘟係個音樂啊！ 哎，嚇得我，點解嘟嗰度冇 face 咁嚇得我？ 係個音樂嚟㗎， 係知道。咁之後咧，咁嗰、那個聽完曬之後咧，嗰幾千人咧就嗰陣時就話有部分人咧就見到一啲嘢嘅，有部分人就見唔到咁樣。 即係大衛高柏飛嗰啲，你見唔到佢點樣轉移嗰個自由神像咁啫，即係佢顯靈俾 某 佢想你見到 啦。係啦，冇錯。咁而嗰陣時個聖母就同佢哋講嘅話，但係咧，你可以放心地去公布一樣嘢，就同嗰三個細路哥講，佢會喺10月13日同一個地方，我會即係個聖母講啦，我會有一個最大嘅神跡會顯出嚟，就係當時會有個太陽喺度出現，係會識 dancing 嘅，佢意思係識跳舞。OK， 咁嗰陣時啲人就覺得哇！即係咁大啊！呢個 係啦，佢到時13日真係去睇。 係啦，但呢件事9月13日公布咗之後咧，哇！即係我話俾你聽，誇張嘅程度咧就有記錄， 驚天地一鬼神， 驚天地一鬼神。因為點解咧？成個歐洲所有嘅天主教徒咧都差唔多知道曬呢個消息。 咁肯定全部係咪湧曬去啦？ 10月13日嗰日咧，係包括當時所有嘅歐洲嘅啲報館記者咧，有埋相機嘅都去到現場。咁由當時去到現場嘅人咧，據保守估計，記者嘅分析咧係大概有70,000人。 哇！成個 Woodstock 咁樣 七萬人企喺個山頭就等，但係咧一個即係幾戲劇性嘅，啲人咧其實預咗一日，即係預咗好多人已經到咗現場啦。當然，咁10月13日嗰日一早啲人已經爬曬上山啦，去曬嗰個草原啦，就等究竟有冇事。點知嗰朝開始咧，由8點幾開始到9點幾開始咧，一路落傾盆大雨。咁啲人就覺得 係啦、 你傾盆大雨，你何來所謂有太陽都 冇？佢就係令到你更加覺得冇先至冚唔停啲雨。 類似啦，係啦。咁啲人 你受下啲苦先。 佢好呢、這個導演好勁， 好勁，即係聖母都 係 有安排。 即係話俾你聽，呢一個真係神蹟嚟㗎。嗱，冇可能啊嘛，就係、是、有可能。係 真係，佢真係咁話。因為咧，佢去到去，因為佢其實因為佢講到係中午嘅時分會顯現噶嘛，咁咧，但係嗰個情況就係由9點鐘一路去到11點幾咧，仲係傾盆大雨，佢哋形容為當時成個地都係變咗泥地啦，大雨到咁啦，咁啲人已經覺得哇冇可能仲有神蹟啦已經，咁但係咧嗰三個細路哥即刻咧跪低喺泥裏邊就祈禱，同聖母話：哇，你一定要真係你答應你嘅即係。應 出現咗，你真係要、你話咗有咁，你真係唔該你做一做。 冇錯，你個 promise 喺呢度，你一定要出現咁樣。之後咧，祈禱完一陣啫。當時咧係成個天係烏雲密布，落緊雨噶嘛，所有雨即刻一秒鐘之內停曬。之後嗰啲雲中間，即係嗰棵橡樹上邊咧，成嚿烏雲突然間啪裂開咗一半。 哇！ 嗰個一半上邊閃咗幾下雷電， 之後咧就出現咗一個咧，佢哋形容，當然佢個未必真係一個太陽，係一個太陽發光體啊。 嗯， 喺個天路咧，即係天嗰個裂開咗個雲裏邊咧，喺度出現咗。之後仲要係喺70,000人嘅眼前咧，喺度轉圈，轉咗5-6个圈，一路喺度 dancing。可能是一个 UFO 咯，但是个问题是究竟是乜咧？那个圣母是不是真的藉住 UFO 显灵咧？